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。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说，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，这反映了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。俄罗斯远东地区金热城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代表团团长说，金正恩同志具备了统帅超人的智略和军事指挥艺术，精通了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，古今内外未曾有过像他一样的伟人。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说，金正恩同志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，自主和正义的守护者，他主导世界政治潮流，为时代和人类建设丰功伟绩。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和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，金正恩同志英明地领导朝鲜党、军队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，他领导的朝鲜人民真令人羡慕。